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三集。 这怪力乱神的灵通一指，将小少年看得目瞪口呆。沐春自己其实也没料到这一变故，当即一愣。不过见自己唬住了这面和心冷的小崽子，便又就坡下驴地缩回了手，将枯瘦的双手揣进袖中。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却以六月息者也。无形无数，可周旋于风，来时其渊兮也，去处其无边也。这便是扶摇，你懂了吗？ 懂了。 程潜当然没听明白，他小小的胸中对不明力量的敬畏和对这些旁门左道的不以为然彼此纠缠了起来，难舍难分。最后他带着对师父不以为然的敬畏，将沐春与他家墙头上的破灯放在了同一位置上。沐春志得意满地翘了翘胡子，正要借此再发挥一下，谁知老天爷不肯再给他面子，他的嘴没来得及再次张开，方才的牛皮已经漏了。只见雷鸣过后，一阵大风骤然气势汹汹地打脸而来，兜头将师徒二人面前的篝火灭成了一把死灰，紧接着便是狂风大作，闪电雷鸣一同吊起嗓子，从西边喊来了一番来者不善的天色。 不好，有大雨！ 沐春再也顾不上装神弄鬼，大叫一声，一跃而起，一手扛起行李，一手拎起程潜，迈开两条炉柴棒一般的腿，长跛野鸡似的倒起了小碎步，落荒而逃。可惜雨来得太快了，纵使是长跛野鸡也没能免过变成落汤鸡的命运。沐春将程潜揣在怀里，扒下自己转眼湿透了的外衫，聊胜于无地照着怀里的小男孩撒丫子狂奔。 哎呦坏了，这雨大的，哎呦，这要往哪里躲呀？ 程潜一生差遣过代步的走兽飞禽无数，但这恐怕是他做过的最颠簸、废话最多的一匹了。风雨雷电声与师父的聒噪声混成一团，他脑袋上罩着师父的袍子，两眼一摸黑，却嗅到了那袍袖上有一股说不清的木头香。师父一条胳膊将他揽在胸前，腾出一只手，始终护着程潜的头顶。这老男人身上清晰分明的骨头硌得他生疼，然而怀抱与保护却又都是货真价实的。不知为什么，尽管这长脖子鸡方才还大言不惭地忽悠了他一通，但程潜对他仿佛有种天然的亲近。程潜披着沐春的外套，默默地从衣服的缝隙中窥视着雨幕中湿透的师父，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了孩子应有的待遇。 算了，就算他满嘴屁话，一肚子旁门左道，我也认他做师父了。 程潜乘坐着一匹瘦骨嶙峋的师父，最终湿漉漉地到了一个破败的道观。先帝年间，大规模的清道清理了很多野鸡门派，也留下了不少野鸡门派的道观，后来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乞儿与错过宿头的旅客们落脚的地方。 程潜从暮春的外衫中挣出一个小脑袋来，一抬头就与道观供奉的大仙看了个对眼儿，当场叫那泥做的大仙给吓了一跳。只见那位头上包着两个髻，饼脸而无颈，满面横肉，左右两颊上各有一圈通红的脸蛋儿，下面展开一张血盆大口，笑出满口参差不齐的牙。师父自然也看见了，忙抬起爪子遮在程潜的眼睛前。 啊，哟，桃红袄子翠绿袍，这样淫邪的打扮竟还好意思在这里吃供奉，真是岂有此理。哎呀， 幼小的程潜由于见识有限，一边不明所以，一边有点震惊。 哎呀，修真之人清心寡欲，要时刻注意言行，打扮成这副唱戏的模样，这成何体统啊。 他竟然还知道什么叫体统。 正在这个时候，一股飘渺的肉香从破道观后面传来，打断了清心寡欲的师父的愤世嫉俗。暮春的喉头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顿时说不下去了。他一脸古怪地领着程潜转到了那邪淫的塑像后面，看见那儿有一个比程潜大不了一两岁的小叫花子。小叫花子不知用了什么器具，在道观后堂地面上刨了个洞出来，正在里面烧着一只肥硕的叫花鸡。他敲开泥壳，一阵香气溢得到处都是。暮春又咽了一口口水，一个人若是瘦削到了一定的地步，有些事儿是很不方便的，譬如馋了的时候，那一把能攥过来的小细脖梗子就不大容易遮掩本能反应。暮春真人将程潜放在了地上，继而身体力行地为小徒弟表演了一番何为修道之人要时刻注意言行。他先将脸上水迹抹净，揣好一个仙风道骨的高人像，这才迈起忽忽悠悠左摇右晃的莲花步飘到小叫花身边，当着程潜的面侃侃而谈了一席长篇大论的花言巧语，描绘了一座穿金戴银吃饱穿暖的海外仙门，将小叫花说得两眼发直。 哎，我看你资质上佳，将来或能腾天潜渊，说不定有大造化。哎，孩子，你姓甚名谁呀？ 这句话好像有点耳熟。 小叫花虽然颇有些浪迹天涯的狡黠，到底年纪还小，活生生的被师父忽悠出了两行清鼻涕。 我叫小虎，不知道姓什么。 哦，那便从为师姓韩吧。为师且赐你个大名，单名一个渊字，好不好？ 韩渊，韩渊，真是又吉利又喜庆。师父想必是饿糊涂了，面对这皮焦肉糊的叫花鸡，多少有些口不择言。 程潜，从今天起你就是韩渊的师兄了。 韩渊虽然比程潜年长一点，但是按照入门先后反而成了他的四师弟。程潜这个关门弟子只当了几天就成了人家师兄，可见扶摇派的后门关得不严。至于那只叫花鸡，自然有多半都孝敬进了师父的肚子，鸡也堵不住暮春真人喋喋不休的嘴，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说教癖好，边吃还边问。 哎，这鸡是哪来的？ 韩渊一条灵蛇有点绝活，他啃鸡骨头不用手，囫囵个的塞进嘴里， 腮帮子鼓了几下，脆骨嘎嘣片刻就能吐出一个干净完整的骨头。只见他呸一声，粗鲁地喷出了嘴里的骨头。 喂，回师傅，是我在前面村里偷的。 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叫花鸡自然是香喷喷的。程潜本在犹豫要不要跟着师傅撕一条鸡腿吃，见了此情此景，听了来龙去脉，程潜毅然将手缩了回来，默默地在一边啃着硬成石头的烙饼。 这种格调的寒怨能弄出什么有格调的气吗？ 就从这方面来看，程潜尽管年纪还小，道心与原则却已经比他的棒槌师傅坚定多了。木春真人显然并没有因此影响胃口，只是在大嚼的过程中腾出了半张嘴，摇头晃脑地说道： 不问智取，是为贼也。是吧？我修真之人怎能偷鸡摸狗呢？哎呀，成何体统啊！下不为例啊。 韩渊闷闷地应了一声，小叫花子什么都不懂，没敢反驳。 偷鸡摸狗不行，但是坑蒙拐骗一下便是可以的。 程潜在旁边尖刻地想到，继而他想起了自己方才在大雨中送给师父的那份不为人知的宽容，只好又颇有些沧桑地暗自叹了口气。 唉，算了。 这四师弟韩渊长得小鼻子小眼，下巴还有点地包天，一双小眼睛时刻闪烁着尖懒油滑的光，看起来十分不讨人喜欢。程潜一见韩渊就不怎么高兴，模样寒碜就算了，韩渊还占这个师弟的名号，一切和兄弟有关的字眼儿，程潜都难以产生好感，但他只是自己默默的不喜欢，表面上依然是一派装得不大圆滑的友好温和。在程家，新裁的衣裳是大哥的，加了糖的奶壶是小弟的，好事儿反正从来轮不到程潜头上，倒是常常被指派去干活。程潜生性不宽厚，自然心生怨愤，但老童生那套常挂嘴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他也是听进去了的，因此又时常觉得自己的怨愤毫无道理。这么一个小男孩，涵养功夫没来得及养成，程潜做不到真的毫无怨言，只好装作毫无怨言。如今到了门派里，他也依然是这番做派。既然师父出尔反尔，把关上的门又打开了，程潜也就只好像模像样的当起了师兄。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